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欢迎大家来到留学时间，我是这一期节目的主持人 Chloe。我们知道呢，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当今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教育议题。教育的国际化，其实很多人理解呢，并不是说照搬国际教育中的某些做法，而是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和校情，来探索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实践。今天请到我们录播间的是爱迪学校城市校区执行校长连霄先生，欢迎您。 你好，各位听众好。 能不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学校有哪些特色的办学理念？ OK, 其实呢，你翻开每一个学校它的宣传页都有很多好的理念啊。那么北京市呢，做这种国际学校的学校也特别多。那我从我的职业角度来讲，我认为它最好的地方是真正是教育的人在搞教育。你比如说我们的管理层，他们都是从事教育的人，他不像一个投资方把它当作一个产业啊去做。那当教育和你的效益和社会的一些关键问题碰撞的时候，他能够去正确的去研读教育的方向，包括跟国外课程的对接。比如说国外的教育好到哪儿了，这样的话呢，跟国外对接的时候呢，能够引进比较质量比较高的课程。再一个，就刚才您提到的，他对于国际教育的理解，我觉得会比一般的学校更深刻。比如说国际教育不是美国的，不是英国的，中国教育好的一部分也是国际教育的部分。那么世界有两种价值观，一种叫做核心价值观，一种叫做共享价值观。比如说平等、民主、博爱、自由，这些是我们世界都要推崇的。在这个文化下我们进行的教育才叫国际教育。所以说呢，必须要本土化，因为我们的学校的创立是为社会服务的。那我们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服务我们的社会，服务我们的国家，所以不能够完全去沿袭西方的东西，但西方有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 我觉得您非常好的诠释了您对于国际教育这样一个理念的理解。确实在很多人这个理解里头它是有误区的，认为国际教育恨不得就是代表了欧美教育。但是从您刚才的解释里头，我们看出了一种文化自信，其实中国也可以为国际教育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您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就提到文化自信哈，最近我们领袖们经常提到这个概念，我觉得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你才能去传播，才能有这种文化的自信。第二就是说，但你在传播的你的策略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包括两方面，就跟一个人一样，一个是他的品质，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品质是什么，再一个就是他的外延策略是什么。你比如说中国人的品质，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善良坚韧不拔。但是他的策略的推广的策略呢又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老子的以柔克刚，比如说孙子的这种实事求是啊，那包括孔子的中庸文化。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我现在也看到很多学校在推广我们民族文化的时候，他们比如让学生背什么弟子规啊，背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误区。中国有句话叫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那么我们讲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它的思想和生活的方式，至于说传播的方式未必是说一定戴着瓜皮帽怎么说呢，哎，对，再说着长辫子。所以这点我觉得在我跟很多搞教育的人士，包括我跟家长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在这方面认识上还有一定的误区。那么其实我在国外进行教育多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其实跟我们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有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当你文化自信走出去的时候，那么你如何让人家去理解你 啊，这个可能就是很多教育中的问题。 是的，我觉得您刚才传递出来的这样对文化的一种深入的理解哈，而不是说我们停留于表面上形式上的一些处理，无论是有什么中式的礼仪啊，或者是要背诵什么样，其实那只是很小的一个表现的方式，那可能更深层次的我们是要去找到一种文化的源头，一种自信。 是的， 那确实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呢，也说到哈，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总源，只有通过文化自信才能够确信本民族下一步生存和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前景。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从传统文化里头来汲取精华？ 我就拿一个具象的这个例子来讲嘛，当我们走到国外的时候，那我们除了接受西方的好的文化的精髓以外，我们应该主动敞开我们的胸怀，把我们的品质展示给别人。那么我会发现很多中国的学生，他们呢只是在被动的等待别人去认同他，但他们很少去搭建一个真正自己的平台，那么去展示自己，把自己的这种品质展示给别人。那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人家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中国今天强大了，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你们会不会打我们？这真是存在了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中国文化的其实根本是共赢共建分享，而不是我侵略你，你侵略我。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品质呢，西方人呢他不是特别理解，他们会用他们的传统方式，那么强者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对弱者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一带一路是共赢，我们大伙儿呢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不是捆绑式的啊。我们讲就是说，包括易经中讲的，就是说合二为一，这个合不是捆绑式，而是再生一个新的东西，说这种思维是不一样的，在国际上呢不是很多人能理解。那么所以这就源头要追回来了，就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表现，文化的这种表现，其实要追究于根源的话，还是我们原始的教育。我们从小的时候是不是灌输给我们学生表达我们的文化的核心的东西，那这是我们今天教育所缺失的。 对，您刚刚说的非常好啊，但是我就想知道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些思想和理念贯彻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中来。 首先我们说你的根是什么，就跟一棵树一样啊，这棵树可以生长在美国，可以生长在英国，但是你的根，你的基因是什么？这是不能变的。那么有什么好处呢？我会告诉他们，就是将来世界无论怎么变化，当你有了根以后，你有了这个本以后，你不会被这个大潮所冲刷掉。 嗯， 你仍然会立足于本的，因为人家会认同你是谁。但是同时，我们又去怎么说呢？去学习人家的东西。我们今天把每一年把几十万的学生送出去，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一个非常优秀的品质，我们跟你学。 嗯， 我们虽然发我们仍然跟你学，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四十万人出去的时候，我们同时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也带到了美国的怎么说呢跟前，他们是不是吸收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让他们吸收了，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做教育的时候，一方面呢让他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学习我们的中华文化，一方面他们有责任义务去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如何去传播，这是我们教育中要教给他们做的。 刚才您说的这些理念哈，我觉得从教育者如果他已经先行理解了，他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思想传递给学生，传递给下一代。就像您提到的，现在我们的学生很多的已经走出了国门，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文化传播的大使。那在爱迪学校怎么能够让他们树立起这样的文化自信？ 嗯，其实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很痛苦的，特别是跟我们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很少去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我的孩子啊，上名校，学好的专业，啊，将来去很好的就业，其实这是教育的一部分，他们没有错，但是它不是全部。我刚才提到了，世界在发展，如何去使你在任何的环境中，任何的动荡中，你仍然保持住，说你能够成为一个赢家，其实这是靠文化的。所以对于孩子文化的这种学习和补充，刚我提到了，包括赋予他们一种能力去展示自己，家长其实认识真的是不足。 他们觉得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包括就是说，你文化是国家的事，别人的事儿，我孩子能下一好大学， 嗯， 他要是好工作就挺好的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碰撞。所以我们让家长首先要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不光是说用教材去教导，更多的是给他们搭建平台。因为有些人的素质不是靠教导能教导出来的，必须经过训练，有一个平台，让平台让他们去展示，慢慢让他知道自己是谁。那经过大量的展示以后，他们自己身上会赋予这种气质。就是说，我讲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西方人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是摇头晃脑的，耸肩搭背的，这是他的文化语言给他的一种怎么说呢，肢体的这种和谐性。那我们中国人谈话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看着你，我的眼神，我的坐姿，我的距离，对吧，他就是彬彬有礼的，是一种非常和谐的这种气氛。那我们的学生，我要在很多的舞台上给他们搭建很多很多舞台，让他们表现自己的时候，让他们赋予这种气质。所以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人家一看你，哦，你是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精华的那部分人。那么其次才是说，当你跟人交谈的时候，你能不能站在一个世界的发展的前沿去谈你的国家，你的民族啊。因为我在西方很多年，我忽然发现就是西方其实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但是中国人很少能把自己文化讲明白的。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提到的很多共赢的一些东西，那西方人特别想知道，就是说你们十九大以后，你们对我们国家会带来什么好处，你们这么做以后，对吧，会不会对我们做成一些压力。是他们很想从民间的角度去知道，因为民间的交流如果是每一个人同学之间都能很好的进行交流的话，我觉得呢对我们的文化的传播非常有益啊。你不要去谈跟他谈过多的奥巴马马丁路德金，这当然很对的东西，但是你要谈一谈你传统文化的东西，让人顺着你的思维，我十九大以后我们中国要做些什么，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西方人很喜欢听，但是我们平时往往他们说不清一二三。 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我们的教育有误区，或者是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自信，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培训的机制或者是训练的机制，有一种鼓励他们走到一个更大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那我们学校具体是通过哪样的一些活动能够让学生建立起这样的意识，培养起他们的文化的自信？ 是的，你比如说从日常的这种教学中哈，我们会跟国外的很多院校包括国外的一些成功人士接触，那么在接触的过程中就要让他们去做一个文化的碰撞和对比，就是说你的优势是什么，他的优势是什么，你在这种沟通中让人家去看重你，让人家发现你的很多很多的长处，日常的教学中必须要训练他们的。再一个，我会定期会搭建一些社会舞台，你比如说去年我们搞的与太阳同行的公益活动，今年呢我们还要搞一个活动，在六月份我们主题就叫做世界人中国魂，中国魂就是你的基因了，就是你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你变成什么样的，怎么说呢，一种身份，但是你的魂你的基因是中国人不会变的。那我们会搭建这么一个舞台，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厅，用文化的形式音乐的形式表达一种怎么说呢，你的情感啊，你的文化。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文化的核心的东西，然后呢会用一种方式去展示自己，包括可能大伙儿合作一个什么东西是课堂上教不出来的，一定要经过训练。所以这种舞台的搭建，我们会经常给学生去创造这种机会， 能够让他们随时意识到我是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代表的是中国，我在和别人沟通交往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传递的是中国的思想， 的 中国的一些理念。 是的，是的，就是我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的出国留学是不仅仅读书的，更多的是他对文化的西方优秀文化的吸收和理解，这是有前提的。就是说跟我们人一样，我们需要去比如去吃药，医生经常会跟你讲啊，饭后服用，为什么呢？因为饭后以后我们会分解一种酶，那么对医药的吸收是最好的。那么文化也是，当我们去吸收一个先进的文化的时候，你要做好你的知识储备，这样你的吸收的效果才会最好啊。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教育中需要做的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国内的名牌学校，你看到他们所有的座位，就是说我们多少学生上了名校了，这个其实真是教育的一部分，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这个顶峰的。对吧，你其实哈佛大学是一小部分上的，但是对大众来讲，就像我今天听到一个广告很有意思，我们买钻头不是为了买钻，是为了买那个眼儿，是为了打那个眼儿，对吧，我们买车也是买空调也是，不是为了这个空调，是为了去要它的凉风。那我们的教育也是，不是读这几本书，是整个把它的文化它先进的东西吸收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逻辑关系需要我们家长去明白，这都需要我们教育中一点一点的培训给他们。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爱迪国际学校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去给学生搭建这样的平台。就像您说到的，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工作其实还是推进起来有一些困难，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很多人就是急功近利的想说，我把课上好，学习的分提高上去，我考一个名校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花额外的时间来准备这些貌似和我们的主业看起来不相关的话题？您相信它是一个长期的，对未来对学生一定会是一个受益的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因为呢我们现在很多搞教育人他也有误区，认为呢就是我们学知识就是课堂教材考试分数，其实知识无处不在，你在社会上所接触的不同的人，哪怕你受到挫折，对吧，都是知识，社会是更大的课堂。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做学校培养人是为社会来培养人的，对吧，在更大的课堂中去学习去体会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中让他们去悟。 那您觉得青少年在理解这样的一些宏大的话题议题上会有困难吗？ 我觉得其实青少年的这种悟性是非常好的，关键是要两点。第一个，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我们做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要去给他们创造环境，不要去误导他们啊，比如说只有钢琴是高雅的，那没有，你推铁环拍洋画一样是一样，因为他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吸收解决矛盾，包括心理的克服，同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只不过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角色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首先教育工作者让我们每个家长和孩子要明白啊，你的每一天的作为都是在学习在吸收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们悟性其实非常好，要给他们营养，不是吃的营养，是文化的营养，让他看什么东西。我觉得呢，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立场、观点、方法。我跟很多很多家长在聊，现在呢，你们给孩子看书，看很多书非常好，但是看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吸收，是为了应用。那么一本书，它有不同的理解，一本《红楼梦》，一本《水浒》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只有孩子有正确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以后，他才能很好的吸收。所以教育工作者，我觉得他的真正的教育并不是说我教给你什么东西，而是我教给你方法。 嗯， 孩子们无论多大的年龄，当你教给他方法的时候，他是一定能吸收的。你比如说你让他现在学量子力学他学不会，但是你教给他如何将来去理解量子力学的方法，如何学一个心智，他们是会的。所以这就是教育的本身和课堂知识的传播是根本的区别。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这种潜质，千万不要告诉说每个孩子都可以考上哈佛，这是我绝对不信的。我们孩子智力上的差异是很大的。我是搞教育的啊，我今天在这儿我也跟家长们讲，真的不要希望你哪个孩子都可以考上清华北大。他的智力上是有差异的，但是孩子在什么方面是没有差异的，在他们学习方法、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培养自己能力方面是几乎没有差异的。就是你教给他正确的方法，他就能做得很好， 建立他们这样的一个自信。 是的， 让他们明白也许不在这一领域闪光，一定会在另一个领域闪光。 说的特别对，特别对，您也成为教育专家了。 那现在中国呢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我想知道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爱迪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真的对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他们独自的理解吗？ 我觉得从两方面，一个是狭义的，是广义的。从狭义来讲，就是你要让学生知道，就世界未来的发展会到哪一个层面，对每个人的机会是在哪里啊？你还可以闭门造车吗？你还可以读那几本书吗？啊，世界将来发展就是说他的专业新的领域，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未来的20年可能有40%几的专业会没了，又会产生40%几的新的专业。那一定要让我们的学生知道未来世界发展会到哪个程度，对你个人的未来的专业设计包括你自己的塑造规划要有一个指引，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呢，我们要学习我们中国的领袖们，当他们去创立一带一路思维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格局，真的不是说我好了我带着你玩吧，不是，咱们一块儿去玩。就我刚刚提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东西是这么的善良，去愿意跟人去分享。你看我们包括亚投行，不是我一花独秀，我把大伙儿都请进来，我们一块儿创造一个东西，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宇宙观，雄才大略。那么它产生的原因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核心的文化。所以我让我们学生要看懂大的战略的建立的我们文化的核心，也让我们学生们去有这种胸怀，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有一种大的胸怀去跟人共荣。我相信我们中国除了经济走到世界前，将来也在文化方面一定是成为世界的核心。 对，刚才连校长我们说了很多 其实教育的本源，包括文化的自信，我们如何从一个大的格局来塑造人才，我要从最开始就给他打造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这样的基石上，我们慢慢的再去构建这样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大厦，就会变得非常的坚实。 对，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嘛，长期的工程。 是的。那最后呢，我想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从2017年起呢，教育领域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学生的减负、调整作息时间、取消高考特长生招生以及学区房的这个政策改革等等。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改革？ 我觉得呢，家长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次改革不是由教育部来推广了，是由我们国家层面。其实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就提到中国的教育改革靠教育部门本身是不可以的，必须又在国家层面那去全面的推广。比如说它牵扯到一个就业政策问题，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包括社会对于一些文凭论的这种怎么说呢认识问题，所以必须由国家的层面来推广这次改革。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来了。那么我的理解啊，分享一下，不一定对。第一呢，就是说改革的根本方向其实要在于打破我们现在的单一模式，它的根本方向是给每个学生更多的选择。那么可能这个平台将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真正的利好是让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平台，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就是你的选择余地越大，那么你的成功率才越高，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再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包括就是说减少补习，包括减少课内的作业，并不是不让你去学了。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知识结构的改变，就是我们是不是还要必要去把我们几千年所积累的这些传统的这些基础科学知识再去重新学一遍。因为有计算机了，那么小九九这些东西作为基础认知可以，还必要去这么去计算吗？我看很多我们的小学生啊，比如说348.78乘以475.29，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你有计算机两秒钟就计算出来，包括很多很多复杂的代数公式，这个知识应该被优化。 嗯， 应该呢去学习更前卫的知识，比如说啊，像艺术的东西，它对人的怎么说呢，性格和沟通的方式，包括就是说画面感会更强，对于你理解枯燥的这些数理化的数字会有帮助的啊，包括工程的，包括智能化的东西，这些新兴的科学我们要去学啊。回过这话题来，就孩子们将来减负不是出去玩去了，是让你学习你自己喜欢学的东西，而且呢社会上给你提供这些帮助啊，这个平台第一个加大。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利用新的手段去理解知识啊，可能电脑里边十秒钟所发现的信息量，你要背可能要背几天几夜，所以我们要会用怎么说呢，现代化的手段去探究未来的知识。还有一个最重要，我觉得呢，我跟我们家长讲，就是我们家长孩子和社会三角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将来慢慢随着社会的发展重新去界定。 嗯， 啊，比如说过去我们的家长对学校的依赖性期望值过高，学校也无端的承载了更多的责任。你比如说过去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像呢老师都是慈母型的，孩子都是孝子型的，将来可能要变化。我觉得应该在一个法律层面是一种委托和被委托的教育关系，对于学校，对于教师，他的定位发生，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环，一个实体，一定怎么的，孩子一定怎么样，否则就怎么样，没有。其实你可以不读书，那么 一个校长说可以不读书， 不读书不是说让你去做坏事啊， 对 啊，对，你可以喜欢做，你可以做魔术吗？你可以学修车呀，做技工啊。当社会的环境宽松的时候，我们每人发展的空间宽松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结就慢慢解开了。将来社会要分层，学生要分层，家长的期望值要分层，那么国家对于教育的这个职能的认识要分层。我把它形容成三个大齿轮，那么现在的齿轮是互相较着劲的，那将来是很好的融合去磨合，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这个轨道中去磨合，又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将来比如说哈，我认为将来精英的学生，人家就是精英，智力到了，他就不想作弊，我就想搞科研，应该有他的学校。那么实践型的学生也有他的学校，才艺型的学生也有他的才，我不想上大学的也有他发展的空间。我觉得将来教育改革的方向一定是往这方面走的，所以减负是第一步， 你们有了时间空间以后，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对， 我们家长往往就是说我不知道孩子做什么。我说孩子能做什么不是培养出来的，是给他实践机会，是让他自己去寻找出来的。这样的话，将来呢，社会就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去优化的一种结构，每个学生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啊，这样的话呢，教学的压力就没那么大，啊，家长也没那么紧张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你说，你看，发现我跟很多家长聊天，你让他减负，他不高兴了，怎么减负了？我没招没落，我不知道干什么了， 嗯， 对吧？过去挺好的补课啊，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次减负意味着什么，是让他意味孩子去学习自己喜欢学的东西，将来社会上一定会给他们提供他们发展的空间和平台的。我也希望他们有机会跟我们多交流。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爱迪学校城市校区执行校长连霄。连校长跟我们分析了很多您自己对于教育理念的一些深入的看法，确实让我们获益颇深。我相信教育就像您提到的，它不是一个学校、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而应该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关注、共同去深入思考的一个话题。那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听众。 谢谢， 那我期待着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交流。 好， 谢 谢您，连校长，谢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